第四節，咁啊，陳宇博士，你係咪天主教徒啊？ 我唔虔誠嗰只咯。 啊，咁即係你係啦。咁你起碼知道咩叫三為一體啊？ 哦，咁啊都知嘅。 咁但係喺科學上面係咪好多都係三有關嘅咧？ 嗱，其實就唔多嘅。即係你譬如話好反而科學上好多嘢係一對對嘅啦，兩性繁係啦，陰陽兩性繁殖啊，咁啊然之後正負極啊，南北極啊，咁啊然後嗰、那個嗰啲叫咩染色體又一對對啊咁樣即係一 pair 咁樣去出現啊，咁我哋甚至睇我哋外表特徵係咪兩隻手兩隻腳咁，你身上邊咧有嘢係單數 ，OK。但是呢单数得嚟好少是三的。 嗯。OK。啊我哋身体上面冇三样嘢喎。 啊係囉即係我唔知大家帮手諗下我哋身体入面有冇啲係即係个数量係三嘅呢 啊冇啊。 OK。啊咁呢个一时间諗起咁啊但係应该就算係都唔多嘅。OK。咁即係呢一个咁样嘅数字三呢个数字喺自然界嚟讲唔算係一個好成日常見嘅數字嚟嘅，咁反而你話係二啊四啊，反而仲多嚇。你就算六同八，你都可以見到喺啲昆蟲嗰度，你可以睇得到。咁好啦，咁但係唯獨是咧喺呢個物理科學入邊咧，就會經常有一個即係有啲係三類嘅嘢 ，OK。即係一種嘢以三件三種種類形態出現嘅，咁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而且仲要係出現喺啲基本粒子嗰度添。咁呢個問題係一路我哋就唔係好識解嘅。 嗯，但係個問題本身有冇問題咧？即係話你問一同二點解喺自然界，其實佢有咪有咯？你冇乜理由問點解嘅？ 嗱咁讲啦，你如果系二嘅话，好多时就系可以一个叫做互补性质啦，一个 pair up 协作咁样嘅性质啦，吓咁你就算出到三嚟讲咧，佢出现嗰个变化种类啊，咁亦都唔会话多好多咁嘅样。你就算去系啦，手指你都五只啦，系咪？你好少见三嘅嘢喺度咁。即系。我諗呢樣嘢我願意相信啊，純粹因為自己係一個即係數學同即係數學物理人咁樣。我覺得同三自己本身呢個數字喺成個呢個咁樣嘅整數線上面咧，嗰個嘅特徵係有啲關係嘅。但係咧，我自己調翻轉亦都好即係不解就係話啦。咁譬如喺呢度要介紹少少嗰啲基本粒子物理嘅嘢就係、我哋知道我哋眼前見到嘅任何物質放到最顯微鏡，即係用到電子顯微鏡睇到最基本嘅世界就係啲粒子嘅世界。咁啊，嗰啲粒子世界咁，大家讀化學元素周期表就一紮元素。咁但係佢哋唔係最基本嘅嘢嚟嘅，因為咧嗰啲咁嘅元素周期表嘅元素，佢哋都係由一啲更加基本嘅嘢去組成嘅。咁嗰啲嘢，譬如話係一啲中子、質子、電子呢啲咁樣嘅嘢嚇。咁我哋再仔細分類嘅時候，發覺原來又唔止咁少嘅喎。原來電子理論上可以有三種，一啲我哋最常見嘅就叫電，即係電子類嘅一啲電子，但係有啲咧都係帶一個負電嘅，重啲嘅就叫鈎子。再有隻再重啲帶負電嘅一種電子類嘢咧，叫tau子。咁呢啲咁樣嘅帶即係電荷帶負一嘅粒子咧，係有三種嘅。而同時間咧，喺嗰個嘅中子同埋質子入面咧，原來佢係又係由一啲三嚿嘢合埋一粒嘢而組成嘅。即係一個嘅中子或者一個嘅質子咧，入面就會含有一啲叫做夸克嘅嘢 quarks。咁 quarks 咧就係、是、有又係有六種嘅嚇，咁、啊、但係呢六種咧，佢就基本上咧每三個一組咧就可以砌成一粒好似中子或者質子呢啲咁樣嘅嘢嚇。咁、究竟點解會係三咧？同埋就算嗰個電子中微電子同電子嘅中微子點解又係三咧？咁呢個樣我哋即係理解唔到嘅。咁而家我哋數。組成我哋嘅基本物質咧，我哋可以數到十零種嘢嘅。三粒電子類帶負電荷帶負一嘅嘢啦，頭先講過啦。另外就係佢哋會對應三粒嘅中微子，三加三就六。另外再加六粒六種唔同嘅夸克，咁就有十二種唔同嘅嘢。咁呢啲就屬於一啲叫做費米子嘅嘢嚟嘅嚇，即係呢啲我唔再多解釋啦。咁另外仲有一啲係牽涉到就係咧，管理住我哋基本作用力 嘅一啲嘅粒子，譬如係光子啦，譬如話係一啲叫希格斯波色子啦，譬如話有啲叫做 W 啊、Z 啊呢啲咁樣嘅波色子，就係管理住我哋呢啲咧，同埋一啲叫 gluon 嘅嘢，就管理住我哋日常見到幾大作用力嘅一啲中介嘅物質。咁我哋就話咧，有曬呢啲咁樣嘅基本嘅積木，同埋呢一啲幫我哋去連結唔同基本積木中間嘅嗰啲咁嘅介質粒子咧，數齊曬佢咧，就係我哋成個叫做基本粒子模型，一個基本粒子標準模型。咁入面嗰啲同三有關嘅數字咧，我哋從來唔識得點樣去解釋。我哋就好似草郵票咁，就揾到好多類咯。我哋最近嗰個揾到最難嗰粒就叫希格斯波色子，就上帝粒子，就呢度都原來都講緊成六七年前嘅事啦。原來即係揾到呢樣嘢都係。咁但係我哋一路係好即係做物理學嘅人就係解釋唔到，就係話點解係呢幾粒嘢啊？點解唔係多幾粒？點解唔係少幾粒？另外仲有一样解释唔到，就係點解佢哋有啲会有質量，有啲会又係冇質量。另外亦都解释唔到，就係點解呢个会輕啲，呢个会重啲。佢哋呢啲質量嘅来源同埋質量嗰最后嘅数值係點樣去嚟，有冇一套理论去解释呢？其实我哋而家从来解释唔到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次其实最需要想讲就係话呢，科学家又曾经去做过啲乜嘢尝试，最近有冇啲咩新嘅 idea， 或者重新去翻挞一啲咩嘅 idea 嚟去尝试解释下呢个基本粒子世界嘅嘢，从而去了解晒呢个世界上这个物质同埋佢本身嘅特征嘅起源啦，咁样。 后面大家睇到就係、是即係去讨论呢个问题嘅其中一位好著名嘅物理学家 Stan Weinberg 啦。咁佢其实係咪呢个即係 standard model 啊，呢个标准模型嘅奠基者之一嚟嘅？ 又唔止佢一个啦，成个标准模型奠基者有好多个之一。咁但係譬如Stephen Weinberg 自己本身最重要嘅贡献呢，都係喺返嗰啲叫量子场论本身嗰度。咁佢亦都因为量子场论嘅关系攞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嘅。咁而同时间佢亦都去写过一啲关于宇宙学嘅书。咁佢既系喺宇宙学最宏观嘅物理世界，同埋一个最微观嘅物理世界呢，都有佢嘅贡献喺度。咁亦真系一个非常了不起嘅物理学家。咁但你话如果对于基本粒子嘅发现嚟讲呢，反而佢唔系最入流嗰班，佢就主要喺研究嗰个理论，嗰、那个量子场论嗰度咧，就好大嘅贡献。 咁佢有冇即系尝试去tackle 头先我哋讲嘅问题咧？ 嗱，咁其实就正正相关啦，因为量子场论就正正系建立嚟，就希望解释晒我哋见到呢一啲基本粒子点解拥有呢啲嘅电荷啊、自旋啊、质量啊呢啲咁嘅数值。咁过往有啲好成功嘅尝试就系话，点样去由嗰个嘅呢啲量子场论啊，其中一啲量子电动力学去了解一下一啲叫 fine structure constant 啊呢类咁样嘅嘢，即系譬如就喺一个嘅电磁相互作用入边，粒子自己嘅长同佢自己本身会有一个咩相互作用啊？原来发觉系可以用一啲量子场论相关嘅呢啲咁嘅理论咧，系解释得非常之靓嘅。咁所以有人就将佢再将个矛头啊呢一套咁嘅理论再指向一个更加高深嘅层次啦，一啲未解嘅问题啦，就系话会唔会连我哋而家见到嘅基本粒子本身拥有嘅质量都可以解释到嘅咧？首先最即係質量呢樣嘢最棘手嘅話咧，就係佢牽涉到就係佢個來源本身係點嘅樣。我哋即係都願意相信就係質量本身佢係同嗰個萬有引力作用係即係密不可分嘅。因為質量越大，萬有引力嗰個嘅力量亦都越大。咁咁如果譬如話任何一個粒子佢本身之所以擁有質量係，咁佢係點樣去獲得嘅呢？咁其中一個又係喺量子場論成功嘅嘗試，就係希格斯場，即係希格斯去提出咗一個用場嘅理論嚟去解釋咗點解呢啲粒子係會擁有質量。但係問題又嚟啦，就係話我有一個機制解釋到呢個場係存在，亦都揾到呢個場嘅一個證據，就係叫希格斯波色子。但係由呢度又點樣推導翻唔同粒子本身佢嗰個質量係點樣去點解係嗰個數值嘅咧？咁量子場論喺呢度係未俾到個好完善嘅答案嘅，即係佢俾到啲數值出嚟，但係啲數值係同我哋實際係有偏差嘅。呢種偏差係令到我哋去預測任何啲叫超對稱粒子嗰度咧，就俾出咗好大嘅誤差。就算當初我哋去揾呢個希格斯波色子，最後揾到個數值係300 GeV 左右。 咁當時以嗰個量子場論嘅評估，其實都揾唔到一個好準確嘅數字嘅。但係而家睇到個數字就應該係都係合理咁解咯。佢係容佢可能講緊有一兩成嘅誤差都唔奇。咁始終就係一個即係呢度又要講翻少少典故就係話啦。喺呢一個嘅80年代到啦，咁當譬如話 Steven Weinberg 啦，同埋一啲去好多係好最深研究量子場論呢班人去嘗試為我哋去解答呢一個嘅基本粒子嘅問題，亦都諗到一啲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殺出一個程咬金啦，就係咩咧？就係叫做超弦理論。咁呢一個我哋好耐以前神秘之夜有特登曬有介紹講過啦，咁即係原理論、超原理論呢啲咧，佢自以為最即係其實近呢十幾年其實冇乜嘢大嘅新發展，但係佢推出嘅時候，佢其中一個好大嘅願景係咩咧？就係佢認為自己係一個最有希望能夠解答到我哋人類解釋到俾我哋聽嗰啲基本粒子嘅質量係點樣嚟嘅。同埋點解會係會有三類？即係有一啲嘢係會有三類。佢認為可以由一個空間，即係一啲嘅好高維度空間，佢嘅幾何內在形狀、幾何結構係可以解釋到。咁條橋係咁諗嘅啫，但係而家係未做到嘅，同埋遇到好多 technical 嘅問題，同埋個理論作得太大，真正驗證就太多可能性喺度。咁好多可能係對應一啲唔實際嘅物理現象，乜都俾佢講曬，咁所以大家就即係變成慢慢亦都擔憂咗啦。咁喺而家呢個情況咧 ，Steven Weinberg 呢一班人咧，即係我會認為佢哋係一班咧，應該都對於原理論呢條橋係唔係好老禮嘅人嚟㗎啦。佢哋就想繼續 stick with 翻原有呢個量子場論咧，嚟去希望繼續解釋我哋大自然呢啲參數究竟係點樣去嚟嘅。咁即係 Steven Weinberg 就特登喺近日就再寫咗篇文章咧，嚟去將一啲原本舊有嘅橋，就希望大家咧就再去認真去諗下，試下可唔可以俾一個咧唔用超原理論嘅方法嚟幫我哋解答呢一個基本物理學嘅問題咯。 係係，但係嗰個所謂解釋嘅意思咧。我想有兩個元素，其一就是話佢預測到一啲嘢啦，同埋係可以提出一啲想像，有啲乜嘢一啲嘢我哋未揾到嘅嘢，而 係啦，從而可以令到呢個理論可以被否證啊嘛，可以做成被否證，即係譬如希格斯場理論。佢提咗呢個理論出嚟，但係佢亦都同時提到，應該咧，如果有呢個場嘅話，你就要揾到呢個場對應嘅一粒粒子。最後揾到，所以我哋承認呢個場嘅存在。咁阿 Hicks 咧，亦都攞到個諾貝爾獎咁嘅樣。咁Steven Weinberg 咁，佢其實亦都係似係循呢條路嘅。咁譬如佢有一個即係時間唔係好夠，咁我盡量去講佢即係 Steven Weinberg 自己本身嗰個倡議嘅重點喺邊啊。咁佢就認為咧。我哋日常見到嗰啲電子係好輕嘅，或者日常見到嗰啲組成我哋粒子相對比較輕嗰啲嚟嘅，嗰啲比較重嘅夸克啊，比較重嘅嗰啲帶負電嗰啲粒子咧，係比較唔穩定，好容易係衰變咗出嚟嘅。咁而家 Weinberg 去諗一個新嘅 idea 咧，佢就啲嘢係調翻轉嚟諗嘅。佢話咧，嗰啲比較輕嗰啲粒子咧，反而係一個咧需要一個比較複雜過程先至湧現產生到嘅嘢。嗰啲好重嘅粒子，譬如嗰啲叫涛子啊，或者一啲比较重嘅夸克咧，佢哋就反而系一个咧比较基本初级嘅存在嚟嘅。咁佢哋难睇到，但系咧佢哋难俾我哋呢个世界嘅人睇到，但系唔代表可能就系对于佢哋自己本身个存在世界，佢哋好容易系短暂地产生去同埋去消灭咗。咁佢就即系 Steven Weinberg 就去谂咗一个长嘅概念，好得意。佢就系话。我哋之所以涌现到一啲叫电子嘅嘢，会唔会系只不过系由其他更加重嘅粒子俾出嚟一个长嘅涌现效应，先至表现到一个即系电子咁嘅状态咧？即系佢反而用一啲我哋更加难揾到、更加复杂嘅粒子嚟去解释翻我哋现有见到嘅呢啲粒子嘅存在。咁佢就发觉佢计落条数咧，系可以初步都睇到就系点解系会系。即係三類咯，但係咧最到用佢呢一套嘢嚟真係計下嗰啲粒子見即係表現出嚟嘅質量咧，其實都唔係好成功嘅。咁但係咧，即係Steven Weinberg 佢就想咧將呢一個咁樣嘅想法咧再重新再發揚光大，就希望再引入一啲新嘅即係修正啊，同埋一啲新嘅概念嚟去將佢再即係再即係希望大家再向呢個方向研究，就唔好將個研究方向咧淨係好孤獨地就擺咗去呢一個嘅 等實驗嗰度等運到啦，同埋就係去等嗰啲超原理論嘅人去講芝麻咁嘅嘢咯。 我諗等超原理論，我諗等到你死嗰日都未必等得咁樣掂啊。但係我卒之明，你講下三嘅意思係咩啦？就係、是、佢如果計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啲好複雜嘅數嗰時候，佢到尾佢計到呢、這個這個答案，即、就、係、是、描述呢個種類就係三咯，就咁簡單啫嘛， 係咪？係啊，即係就係譬如話，佢原先有一樣嘢 ，OK。佢自己本身係一樣嘢，但係當呢樣嘢自己去湧下湧下嘅時候，佢會表現到另外一種物質嘅形態。咁其實呢度講到好似好抽象、好複雜啊。咁我舉好簡單嘅例子啊。水分子佢組成一個海洋、一個湖泊，你一粒一粒嘅水分子佢係有自己嘅特徵形態。但係你將佢整成一個海洋湖泊嘅時候，甚至乎上面起浪，上面啲浪咧。佢會同我哋呢只船咧，俾出嚟嘅相互作用係好唔同嘅一回事嚟嘅。即係其實咧，一個單一嘅物件同一個群體嘅物件，即係多體運動咧，即係多體嘅系統咧，佢能夠湧現出嚟嘅特質係可以好唔同嘅。佢單一個單元可能就係一個長嘅一個長嘅嘢，但係呢個長佢以唔同形態去變化起伏去湧現嘅時候，有時就表現到係一個波動。有時就表現到一個粒子咁嘅狀態出嚟，甚至乎係一個有質量嘅粒子嘅狀態出嚟。即係呢個量子場論講到最抽象嘅意思就係話咧，佢能夠將我哋目前眼見到嘅世界一啲好似好唔拉更嘅現象嘅嘢，就將佢統合起上嚟。一啲波動性同粒子性嘅嘢咧，就用呢個量子場論嘅框架將佢套曬落嚟咯。 嗯，明白。咁因為時間所限啦，頭先講嗰啲，我哋相信即係將來我哋有機會就用一個節目咧，去重新介紹。 係啦，即係當然亦都希望有啲更加詳細發現嘅時候，先同大家再詳細介紹一下啦。咁但係呢一篇就係、是、即係我盡量希望揾到啲即係硬啲科學嘅嘢，又唔好淨係成日講疫情與社會嗰啲咁嘅嘢咁啊，揾翻篇咁嘅嘢去攞下口啦。 係啊，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下星期再見，拜拜。